为了你吧，心因你暗许，柔情蜜意大风吹，人为你心醉。红粉飞飞，凝望你眼泪，谁料我心跳未规矩。这醉者迷糊地向你在倾斜，更靠一些。 为什么天地里懂得心不断醉 ？So intense doesn't make sense. So intense， 烈火爆满天地里，让我烧得心更醉。 No, 除掉了你不想睡。